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啊， 那儿周围连人都没有，怎么 清静啊？ 您能盖别墅吗？ 啊，清静，就为那儿清静。 哦， 为什么在那儿盖的别墅？ 嗯， 我喜欢那儿的水。 哦，水好， 水好。 嗯， 那儿的水养人。 嗯，是 像矿泉水啊，纯净水不爱喝。 嗯， 不爱喝那个。 哦。 上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嗯， 我在那儿盖个别墅，为了喝水方便呢， 啊， 我在别墅那院里 啊， 我就挖了一口井， 大口井， 哎呦，这口井 啊， 400多米深， 都见着石油了。 要不愿意跟您聊天呢， 哎， 真是一般人打不出来。 哦， 我在大庆请的1205钻井队， 嚯， 400多米，这水一上来 啊， 清澈见底。这一喝甘甜爽口， 呵 呵，好水 好水。 我在那儿住， 嗯， 但是在那儿住也有缺点。 怎么了？ 西北大家都知道， 嗯， 风大， 对，风沙比较大， 哎，经常刮点风， 嗯， 那风和的 不多点。 有一天晚上， 嗯， 我睡着了，我就听外边，就刮起风来了， 起风， 哎呦，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半夜里我听这院里咣当咣当咣当，坏了。 怎么了？ 水响， 哇，水 刮风怎么水响啊？半夜我又不敢出去。第二早晨我推门一看，坏了。 怎么了？ 我院里那口井 啊， 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哦， 哎呦，这风也太大了。 是， 您就说这风， 您等会儿 把这个井啊， 等会儿等会儿 啊， 刮大风， 对， 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哎呦，这风啊！ 我这这这有那么大风吗？能有这事儿吗？ 不，你看，他就是有这事儿吗？ 能有这事儿？ 你不信？ 我不是信不信 啊！ 就刚才您这套话呀， 啊， 已然不属于这个人类的语言了，明白吗？ 还说您 能信？我能信吗？ 不，他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啊？ 不信你问他呀。 他知道， 他知道。 侯爷， 不是， 我是跟他爱人借的。 我是谁？我没问您要什么，没问您要什么。 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说呀， 啊， 这个刮风， 对， 风刮的太大了， 哦， 把井 啊 刮到墙外边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撑糊涂了你。 那盒饭撑不着， 那井能刮在墙外不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没有这事儿吧？ 没有， 我就说这没。 你把车钥匙给我， 你 把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 车钥匙给我， 干嘛？给你车钥匙？ 干嘛？干嘛不给我？ 你要车钥匙？ 为什么？为什么？ 干嘛？ 我在， 我这没走，我陪你聊天。 我在酒泉卫星发射基那儿有个别墅，知道吗？知道吗？别墅院里有一口井，风大把这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您等会儿 ，这个半夜刮风， 对， 把那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对， 这是他说的， 没有这事儿吧？ 有， 哎呀，这车钥匙的力量可不小啊！ 有， 听到给你解释解释 啊， 光说有可不成， 啊， 您得告诉我， 我说告诉您有， 不是，光说有不行， 有， 怎么这风就把这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您看，您看，就这，您跟他聊天就是这样， 嗯， 因为呀，您他说呢，您肯定不明白， 不， 对了，您不但您不明白 啊， 对不对？ 嗯。 是不是你说啊，是不是我不能不明白 啊， 您不明白行啊， 就是 您明白， 我当然我明白了， 那您跟我解释 这事儿，我在旁边呢， 是吧？ 在旁边呢， 对呀， 那您跟我说说 他这个井是吧， 啊， 这井，他这个井他就是刮在墙外边去了， 对， 这个风可太缺德了， 那是啊， 真的，这个因为您住哪儿啊？ 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景迈 吗？对， 怎么意思？ 酒泉那儿 啊， 那个地方他爱在那儿住 啊， 因为这个人他好玩儿， 哦， 哎，他不是光这个觉得他有钱呐，或者说是什么他摆阔，不是啊，他就喜欢那地方， 喜欢那环境， 哎，对，那不是经常那个发射卫星什么的 啊，是， 哎，没事了，没事人发射的时候他跟你一块走上出上去了， 对，是 上 上 上 上上上 上上他好玩， 好玩， 爱玩，这是玩命，哎，对，就这么回事，他好玩， 不是，这井刮外边去了， 他这 刮风，刮风啊，他井 到外边去了， 井 啊， 井 啊，怎么外边去了？ 是井啊， 是啊， 井， 怎么墙外边去了？ 井 啊， 井井井井 井井井井， 对。对，他那个地方他是西北是吧？ 对，西北 是不是西北？ 西北西北 西北的地方风大呀。 嗯， 他本来在那儿弄一别墅 啊， 他的家里人就不愿意。 哦、嗯、哦， 买点打个宿什么都不方便， 是， 你知道吧、嗯？后来他没办法，得随着他呀， 啊、 嗯，就把家眷呢都弄过去了。他爸他妈呀，什么？可是他爸爸呢，有时候心里头不痛快。 哦，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跟着他爸也没人照顾他、 嗯， 你跟着他爸，他搬这么一地方，你说这地方干呲咧的老刮风、 嗯， 所以他爸没事呢，就在院里有时候就溜达，就溜达，这静，哎，静静静静 静， 静刮风嘞， 哎，还倒口 哎，对，这地方怎么静刮风哎？ 哦， 啊，这个院里头不刮，它静在院外边刮，你看。井在院外边刮， 明白了， 井在院外边刮，哎， 哎，不，不是，我明白了 啊。 他说半天，我这才明白。 他说什么了？ 你爸爸是口外人，说话有点倒腾，就是有口音。 啊，怎么说的？ 外边井刮风，外边。啊，这 井刮风， 你爸爸这口音还不好学， 好像我爸爸唱的皮影儿。 对呀，井刮风， 不对， 不是 风大，把我那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他知道， 不是井刮风， 不是井刮风，不是那个 水井， 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辞职了是吧？ 井刮风， 哎，问明白了，侯先生，您这解释不能通过。 那井刮风， 哎，不是，不是，没有口音问题。我不是这个净刮风 啊， 标准化叫净刮风， 对对， 不是， 他说口音， 不，没有口音 啊， 没有口音 啊， 他说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对呀、 啊，对，你给解， 对对呀、啊，水井啊， 啊水井， 他那个地方你别看它高啊， 啊， 它是水特别好 啊， 哎呀，但是得打很深。 对， 你多深来着？ 400多米， 是你想的，400多米打出来的水， 深井、 啊，那就是纯天然的矿泉水。 我没问这 好喝极了， 这井怎么刮到墙外边去？ 对呀、啊，他你们家那儿周围有街坊吗？ 没街坊， 没街坊。对呀、 啊啊， 他周围没有街坊 啊， 他就他们一家， 嗯 啊，独门独院， 嗯 啊，他这可是呢，这个人他虽然住在那儿，但是他心里头他也感触的。 哦、 你想想，就他那么一家、 嗯、 旁边又没有个人、 嗯、 他就有点害怕、 哦、 他一害怕怎么办呢？得我修个院墙吧、 嗯、 他跟人家那个当地啊想申请修一院墙， 嗯， 哎，2丈多高的院墙，拉上铁丝网，4个角烟炮楼， 监狱、哎、他们家住监狱？ 不是，没让人盖， 哦，没同意， 哎，对、 哦、 他就是个井刮风 又来了， 那水井怎么出去的？他没让人盖，没让人干 啊！ 后来呢，他就想怎么办呢？ 是 你没个院墙，这玩意儿半夜的要进来点东西怎么办呀？ 啊！ 后来他就人家就得出主意。您看，为了不影响咱们这个外观， 嗯、 您这样，您弄点树枝儿，弄点树枝儿、 嗯， 您然后您支一个篱笆墙， 嗯 啊，篱笆墙多好啊， 嗯、 啊又美，看着又不碍事、 嗯， 啊还安全了。 啊、是， 他呢就弄了好多那个篱笆呀，这他就给拿回来了。 嗯、 但是他这人，您想他哪干过活儿？ 是， 他不知道这篱笆墙应该怎么支、 嗯， 所以他把这篱笆墙都捆好了以后，就埋那么钱， 哦， 埋那么钱 啊， 就把这篱笆墙就给种上了。 我问这水井， 您听我跟您说呀， 啊， 您不是您净跟我捣乱呢？他这个把这篱笆墙给种上以后呢，他可就没想， 嗯、 那个地方他老刮风啊， 是啊， 对不对？他这净刮风啊，那地方 还是 这样。所以呢，他就没想到有一天那刮大风，呜，这一刮风坏了， 怎么了？ 这篱笆墙埋的浅呢， 啊， 所以这一刮风，这篱笆墙呜，就跑到院里来了。 哦， 跑到院里头呢，篱笆墙一进来呢，把这井可就让在这篱笆墙外边去了。 哦， 哎，对呀， 他不是刮外头去？ 对呀，那天早晨起来，他出门一看，哎呦，我院里这水井啊，哪儿去了？再开个门往大街上，哎呦坏了，我这水井怎么刮到墙外边来了？明白了吧？他不是说水井刮到墙外边来了， 他 是因为他这个篱笆墙进去了，就把水井让出来了。您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两千八。 对， 两千多， 剩20万块钱不要了。 对对呀、啊，他为什么他不要了呢？啊，他有钱呢。 啊，是， 哎，他平常就爱这样。20块钱不要了， 给要不要？ 哎，就是人有钱没别的， 没了这有钱没钱，哎、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 因为这个马他买回来了 啊，是 他买回来，你想他得干嘛？ 他干嘛 玩呗、哦？对不对？骑着马，哦、嘎嘎达这一趟，嘎嘎达那一趟，打酱油，嘎达嘎达去一趟，啊、对，买点醋，嘎达嘎达去一趟。而且呢，他还见着人就爱跟人吹，我这马怎么样？嗯、啊，身高。身高导游一张二，你知道吗？啊，还跟人吹，今儿跟这吹，明儿跟那吹，吹着吹着没有对象了，再找不着生人，再跟人吹了啊，这怎么办呢？ 是 啊，那天怎么想起来，走，骑着马往原地走，嘎嘎嘎嘎的，可得奔了北京了。 哦， 他就奔了北京来了，骑着马。 嗯， 这到了北京以后呢，就想上谁那儿去？他跟那个李家存不错， 我就是吃嘛嘛香的。 哎，对对，李家存吃嘛嘛香 啊。 那个李家存呢？李家存他现在画画的， 我就喜欢做画。 哎，喜欢画画。 嗯， 哎，画个鹌鹑呢？ 嗯， 画个鹰啊？ 嗯， 画个大公鸡啊？ 对对。 哎，平常画出点那个半成品来，跟那搁着。哎，来了人要鹌鹑，你直接拿走。 嗯， 哎。你画鹰要鹰是吧？ 啊， 底下来再添块石头。 我这是成鹰啊！ 哎， 好鹌鹑。 哎，你要鸡，上面再添一关子，拿走，你知道吗？对对对，所以 这手艺也不怎么样。 是你要不是喜欢这路， 一个麦芽膏子才能画好画吗？是 不是？那马， 但是那个人他除了这个卖牙膏画画之外呢， 嗯， 他还有点别的爱好呢。 哦，什么？ 哎，平常养的都到这天了，到这冬天天了， 哎， 对不对？您听，您看他平常出来穿一大棉袄，您听他那个身上里头，知道吗？ 不喜欢养个虫。 哎，对了，养个小虫也算宠物。 嗯 啊，就是说他呢就爱养这个，弄一个葫芦往那一圈，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的。那天正好他们骑着马，呱呱呱的就奔了李家存他们家了。 哦， 哎，进去以后把那马往那门口那么一拴，进去俩人就聊起来了。聊着聊着就听这李家存这身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那什么 啊？我听听。 什么？你瞧那。当时拿出来 哎， 哎，一个蝈蝈葫芦，蝈蝈葫芦， 对 啊，紫檀的口， 嗯 啊，象牙的象牙的面， 嗯 啊，把这盖儿啪啦一打开，把这里边这黄拿出来， 嗯， 然后呢，等它过一会儿风， 嗯， 稍微让它吸点这新鲜空气， 嗯， 一会儿这蝈蝈从里边慢慢可就爬出来了， 哦， 这个蝈蝈这个漂亮，湛青碧绿， 嗯， 两只须子， 嗯， 哎呀，身上啊都有黑道。 哦， 那老棒， 嗯， 那证明他老棒， 嗯，这蝈出来以后， 蝈， 嗯， 他一看这东西，哎呦，赶上都这月份还有这东西呢 啊！ 嘿，我跟您说，兄弟，就这个，多少钱都不卖，这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动了。 嗯， 你多少钱都不卖 啊？ 你都不卖？ 嗯， 我喜欢这个，我要这个，那你问我多少钱我不卖？你不这样，你上，你跟我走。你跟我走，我们家你瞧什么好，我给你什么。 嗯， 这李家存多坏 啊！ 你想想，平常他卖那鹌鹑，那卖不了几缸，对不对？他一想这蝈蝈，他一抬头， 哦， 可就看见门口拴的这匹马了。 嗯， 兄弟， 嗯， 对，你把这马给我，我把这蝈蝈给你。 嗯， 他这个人平常大手惯了， 是啊。 来，行，你把蝈蝈给我。把蝈蝈还来，妈归你，然后走着就回了他那基地了，你知道吧？那就回去 啊。 到家以后呢，然后就请了一帮朋友在茶馆里边。哎哎哎，这谁别走啊？我给你们看一好玩意儿。 哦， 我新拿来的。 嗯， 当时他就把这个拿来了，拿出来以后啪啪一打盖，他都不懂了。 嗯， 他不知道你得稍微让他凉快过风，他自个儿慢慢往出爬。 嗯， 他不行，他急性子呀。 啊， 他把这盖打开之后。 往外吹呢， 对，他以为按着那个逮床的那个吹一吹，他就蹦回来了。 嗯， 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这几个人坐着刚把茶沏好了，大伙儿还没喝呢，那蝈蝈从那里头砰就蹦出来了。 嗯， 蹦出来以后，啊，桶就掉在茶碗里了， 马淹死了。 对呀， 这茶碗， 您怎么糊涂啊，石先生？他那个蝈蝈是拿那马换的呀。 啊， 这蝈蝈淹死了，不就等于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白了吧？明白了，明白就好了。明白了，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去。 这事儿我知道， 还得知道 这么回事吧？ 你 有有跟您说，石先生， 我这石正， 来 啊，我问你 啊， 这个那么大马调查完了，你淹死了？ 我这人说话不是爱抄劲儿吗？ 你抄什么劲儿你？你要这么说话，你看我这汗，里边连饭摊都吃了，你摸摸 石先生，您跟我不一样，我有汗不出都养着。汗 都冒了白烟了， 不是？那这样，三哥， 干嘛你这是？ 这车 怎么着？你说。一句话，你说 再开半年， 我交养路费去。 不，养路费我给您的， 是吧？ 好不好？ 真的， 我真喜欢您。 不是你说话，你平常你别那什么的，你是有，你得考虑好了再说，你知道吗？ 再等会儿啊，我们再聊会儿。 聊聊， 开聊，开聊，我愿意跟您聊， 我也愿意跟您聊。 这跟您说话有意思，这是啊，大概聊。那不是淹死了吗？ 啊，对，淹死了， 淹死了，没抓没脑袋， 哦， 没得好玩了。 对呀， 哎呀，烦，烦，早早睡觉， 是， 早早睡，躺别墅里，刚睡着，就听我院里，嘟，嘟，哎，蛐蛐响， 蛐蛐响 啊，我这人喜欢这东西， 我知道， 我喜欢闹爆，哎，叫起来，我说太太，你想，咱院里有蛐蛐，我们拿着签子。拿着罩子， 这是工具， 拿着小铲儿， 是 我们两口子就奔了院里。 哎， 到了院里一听，嘟嘟嘟，没在院里， 在哪儿呢？ 在北京西客站呢。我们俩人骑着自行车就奔了北京西客站。到了西客站，我一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在哪儿呢？ 在天津。赶紧我们两口子一路小跑就奔了天津 了。 到了天津一听，嘟。没在天津， 在哪儿呢？ 在唐山呢。 哦，唐山， 在唐山一个小山，您知道吗？ 我知道， 在那儿我一听，嘟， 在这儿呢。 我们两口子赶紧走吧。这一把呲蹦了，我一看这蛐蛐，哎呦，太好了！这蛐蛐，我这么跟您说吧，反正光那脑袋，有民族宫半拉这么大， 就长了半拉。 那俩眼睛跟俩探照灯，那两根须子啊，跟两根电线杆子，连须带管啊。有14节火车那么长，我从兜里掏出一根麻绳啊，我就给他摔了。摔了之后，两口子呀， 就接着 走，拉着往回走。这一路上，嘟嘟叫，围观的人呐，人山人海呀，太好了！我喜欢这蛐蛐， 这蛐蛐这么大， 就这么大， 真有这么大蛐蛐， 就这么大蛐蛐， 有吗？ 你不信？不信你问他呀！ 啊，问他，何先生。给我打听点事儿， 因为这个唐山这蛐蛐啊，你知道吧？ 哦，你知道， 挖出来以后啊，你一看呐，那俩眼珠子跟探照灯似的， 对对， 是吧？俩须子跟那两根电线杆子似的， 没错。 光那脑袋就有这民族宫剧场那么大， 对对对。 拉开以后有14节列车那么长， 就这么大。呸！还怎么了？ 根本就没这么回的事儿。 这反正他说的， 爱谁说谁说的。 你把车钥匙， 我你别 说 了，干什么去？ 你告诉我车钥 匙，他说的。 我这蛐蛐我说的， 你说的 啊？ 你说的也没有。 我那车钥匙呢？ 我车钥匙还你了， 还给谁了？ 都在他兜里 啊！ 哎，你搁我兜里干嘛呀， 石先生啊？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啊。 你开2年 干嘛呀？ 欣赏了这段新编的八马褂，下边啊，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同样新编的传统相声作品《新论捧逗》，由施胜杰先生和侯耀华先生合说。 跟侯耀华先生，我们两个一块合作，大家可能还第一次见到，不但您觉得新鲜，连我都奇怪。 你等会儿，等会儿， 如果导演不这么安排，我不可能。 等会儿， 我啊， 你等会儿， 是你求了我好几天，我才答应站这儿的。怎么？你看你站，刚才你还不是这么说，站这儿都，你还不乐意？ 不是不乐意啊， 不乐意，我还不乐意呢。你等会儿， 我不是。 你说那么些年了，你这边， 我来这。 有什么了不得呀？不就往这儿站这儿吗？ 您等会儿， 这回我给您说段相声。 您等会儿，您知道站那边叫什么吗？ 这边 啊，相声术语叫什么吗？ 逗哏呢？ 这边呢？ 捧哏呢？ 逗哏的话得多。 我话多呀，他们说我话痨。 你光话痨不行，你像那个来回那么转，你像唱片似的。

我说您呢？ 啊， 等会儿吧。 您净拿我们孩子说事， 您过。 我您再让我上那边过过瘾。 咱让他过来吗？ 让。 我以为这说相声多难呢，也就是错位。 其实啊，这个相声啊，一个人说的呀叫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叫对口相声，三个人说叫群活，后来又发展的叫化妆相声。 有板凳吗？丢一个。 干嘛？ 这 跳舞好买。怎么意思啊？ 废话，我都过来了，你怎么还说呀？刚才你怎么说我来着？ 我也习惯了，我习惯了，我真没站这边站过。真头一回，对不起， 这俩死活在一块站着，他不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那您接着说， 对， 啊， 您， 哈哈哈，真可乐，来吧，我得配效果吧？ 不，我得跟我儿子说，下回有药给你也留两瓶。哎， 您接着， 其实呢，我们关系也特别好， 没错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父亲，最后收的一个徒弟 是关门弟子嘛？ 关门弟子， 嗯， 哎，而且那时候呢，应该说我你拜老爷子的时候，老爷子身体还行， 那时候身体很好， 平常也爱喝个酒啊什么的， 是， 他也爱喝点。 大家 我跟岳文啊要了命，滴酒不沾， 嗯， 是凡有这个机会，全都让他了， 是， 哎，所以呢，就因为这师傅带着常喝酒吧，他也是爱喝两口， 对， 爱喝两口，你在家喝没关系，在外头也喝。喝完酒的时候难免就喝多了，是吧？ 偶尔的 也有出过这事儿， 那么一回两回。 哎，你比如说这个圣杰那徒弟那刘同啊， 就 是 对 前些日子啊就在这儿， 这事儿还说吗？ 啊，说、这不在乎这个，人家师圣杰有这样好啊，缺点您说没关系，人不往心里去， 是， 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吧？那回我们一块上外地演出去了， 是吧？ 演完了，人家说的演得不错，来庆功会吧，大伙儿推杯换盏，当地的领导啊，完了人一敬酒，他是敬一杯喝一杯，赶紧，哎，别你师傅回宾馆吧，别说您甭管，这事您就交给我了。我一瞧这位喝的也差不多了，您看人师徒二人，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从这酒店里就出来了，一出门您那徒弟一瞧满天星斗， 好天 向您提了一问题。 什么问题？ 哎，这哪是月亮，哪是太阳？ 哦，分不清。 您再听人师傅这回答更好了。 我怎么回答的？ 问别人的，我也不是本地人。别换了。 好，说的真好 啊， 说的真好。 还换了？ 还是接着说侯军吧。 啊，我说你跟我们孩子干上了是怎么着？ 说我徒弟，说您儿子。很小。小学四年级，他对孩子学习对功课抓得特别紧， 那倒是， 天天督促写作业，好好上学， 哎， 天天督促，那天侯军放学回来，进了自己屋，啪把门一关，半个小时没出来，二哥有点惦记了，怎么了？怎么这么半天不出来呀？ 是啊， 我得进去瞧瞧，推门一看，他儿子手里拿一张纸，全神贯注正看呢， 什么？ 二哥一把抢过来， 那我得瞧瞧， 我瞧瞧什么呀？一看成绩单，通知书，门门功课不及格，最可气是老师这批语， 哎， 该同学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打闹，不完成作业，最气人的是从现在开始天天给女同学写纸条，希望家长加强管理。呵，二哥气坏，坐下就一嘴巴， 哎， 你瞧瞧，你瞧瞧你们老师写的东西， 哎， 啊，你让我都丢人， 丢人， 我侯耀华，我跟你丢人， 现眼， 孩子打的，爸爸，爸爸，那不怨我呀， 怎么呢？ 你好好看看，那通知单是你小时候那张。